去感动。

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。 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今天

变成了爱情。 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。